哈利波特与火焰杯第十五章，布斯巴顿和德姆斯特朗第三十八集。 那天空气里弥漫着一种有所期待的喜悦情绪，课堂上没有人专心听课，大家都想着今天晚上布斯巴顿和德姆斯特朗的人就要来了，就连魔药课也不像平常那样难以忍受了，因为要提前半小时下课。当铃声早早地敲响后，哈利、罗恩和赫敏匆匆赶到格兰芬多塔楼，按吩咐放下他们的书包和课本，穿上斗篷，然后三步并作两步地冲下楼梯，来到门厅。学院院长们正在命令自己的学生排队。 维斯莱，把帽子戴正。 麦格教授严厉地对罗恩说。 佩蒂尔小姐，把头发上那个荒唐可笑的东西拿掉。 帕瓦蒂不高兴地皱着眉头，把一只大蝴蝶头饰从辫梢上取了下来。 请大家跟我来， 麦格教授说。 一年级的同学在前面，不要拥挤。 他们鱼贯走下台阶，排着队站在城堡前。这是一个寒冷的、空气清新的傍晚，夜幕正在降临，一轮洁白的、半透明的月亮已经挂在了近邻上空。哈利站在罗恩和赫敏中间，在正数第四排，他看见丹尼斯·克里维和其他一年级新生站在一起，激动得浑身颤抖。 快六点了。 罗恩看了看手表，望着通向前门的车道说， 你说他们会怎么来？乘火车吗？ 我想不会， 赫敏说。 那怎么来？飞天扫帚？ 哈利抬头望着星光闪烁的天空，猜测道。 我认为也不会，从那么远的地方。没钥匙？ 罗恩猜道。 或者可以换隐显形，也许在他们那个地方不满17岁的人也允许换隐显形。 在霍格沃茨的场地内不许换隐显形，我还要对你说多少遍？ 赫敏不耐烦地说。他们兴奋地扫视着渐渐黑下来的场地，可是不见任何动静，一切都是沉寂宁静的，和平常没什么两样。哈利开始感到冷了，他真希望他们能快一点，也许外国学生正在准备一次富有戏剧性的入场式。他想起了在魁地奇世界杯赛前维斯莱先生在营地上说的话。 总是这样，大家聚到一起时就忍不住想炫耀一番。 就在这时，和其他教师一起站在后排的邓布利多喊了起来。 啊，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，布斯巴顿的代表已经来了。 在哪儿？ 在哪 儿？ 在哪 儿？ 许多学生急切地问，朝不同方向张望着。 那儿！ 一个六年级学生喊道，指着近邻上空。一个庞然大物，比一把飞天扫帚，或者说比100把飞天扫帚还要大得多，正急速地掠过深蓝色的天空，朝城堡飞来，渐渐地越来越大。 是一条火龙！ 一个一年级新生尖叫道，激动得不知该怎么办了。 别说傻话了，是一座房子在飞。 丹尼斯·克里维说。丹尼斯的猜测更接近一些。当那个黑乎乎的庞然大物从近邻的树梢上掠过，被城堡窗口的灯光照着时，他们看见一辆巨大的粉蓝色马车朝他们飞来。它有一座房子那么大，12匹长着翅膀的马拉着它腾空飞翔，都是银鬃马，每匹马都和大象差不多大。马车飞得更低了，正以无比迅疾的速度降落。站在前三排的同学急忙后退，然后一阵惊天动地的巨响，吓得纳威往后一跳，踩到了一个斯莱特林五年级同学的脚。只见那些马蹄砰砰地落到地面上，个个都有菜盘子那么大。眨眼之间，马车也降落到地面，在巨大的轮子上震动着，同时那些金色的马抖动着它们硕大的脑袋，火红的大眼睛滴溜溜地转。哈利刚来得及看见车门上印着的一个饰章，两根十字交叉的金灿灿的魔杖，每根上都冒出三颗星星，车门就打开了。一个穿着浅蓝色长袍的男孩跳下马车，弯下身子，在马车的地板上摸索着什么，然后打开一个金色的悬梯， 他毕恭毕敬地往后一跳，哈利看见一只闪亮的黑色高跟鞋从马车里伸了出来，这只鞋就有儿童用的小雪橇那么大。紧跟着出现了一个女人，块头之大是他这辈子从没见过的。这样马车和那些银鬃马为什么这么大就不言自明了。几个人惊得倒吸一口冷气，哈利这辈子只见过一个人的块头能跟这个女人相比，那就是海格。他怀疑他们俩的身高几乎没有差别，然而不知怎的，也许只是因为他已经习惯了海格，这个女人似乎更加大得离奇。此刻已到了台阶下，正转过身来看着睁大眼睛静候的人群。当他走进从门厅泄出的灯光中时，大家发现他有着一张很俊秀的橄榄色的脸，一双水汪汪的又黑又大的眼睛，还有一个尖尖的鼻子，头发梳在脑后，在脖子根部挽成一个闪亮的髻。他从头到脚裹着一件黑缎子衣服，脖子上和粗大的手指上都闪耀着许多华贵的蛋白石。邓布利多开始鼓掌，同学们也跟着拍起了巴掌，好些人点着脚尖，想把这个女人看得更清楚些。她的脸松弛下来，绽开一个优雅的微笑，她伸出一只闪闪发光的手朝邓布利多走去。邓布利多虽然也是高个子，但吻这只手时几乎没有弯腰。 啊，亲爱的马克西姆女士， 他说， 欢迎您来到霍格沃茨。 邓布利多， 马克西姆女士用低沉的声音说， 我希望您一切都好。 非常好，谢谢您， 邓布利多说。 我的学生， 马克西姆女士说着，抬起一只巨大的手，漫不经心地朝身后挥了挥。哈利刚才只顾盯着马克西姆女士，这时才注意到大约十二三个男女学生已从马车上下来，此刻正站在马克西姆女士身后。从他们的模样看，年龄大概都在十八九岁左右，一个个都在微微颤抖。这不奇怪，因为他们身上的长袍似乎是精致的丝绸做成，而且谁也没有穿斗篷。有几个学生用围巾或头巾裹住了脑袋，从哈利可以望见的情形看，他们都站在马克西姆女士头下的巨大阴影里，他们都抬头望着霍格沃茨，脸上带着不安的神情。 卡卡洛夫来了吗？ 马克西姆女士问道。 啊，他随时都会来， 邓布利多说。 您是愿意在这里等着迎接他，还是愿意先进去暖和暖和？ 还是暖和一下吧， 马克西姆女士说。 可是那些马， 我们的保护神奇动物老师会很乐意照料他们的， 邓布利多说。 他处理完一个小乱子就回来，是他的他要照管的另外一些东西出了乱子。 是炸尾螺， 罗恩嘻嘻笑着对哈利小声说。 我的骏马需要力气很大的人才能照料好， 马克西姆女士说，似乎怀疑霍格沃茨的保护神奇动物老师能否胜任这项工作。 他们性子很烈。 我向您保证，海格完全能够干好这项工作， 邓布利多微笑着说。 很好， 马克西姆女士说，微微鞠了一躬。 您能否告诉这个海格医生，这些马只喝纯麦芽威士忌？ 我会关照的， 邓布利多说，也鞠了一躬。 来吧， 马克西姆女士威严地对她的学生们说。霍格沃茨的人群闪开一条通道，让他和他的学生走上石阶。 你认为德姆斯特朗的马会有多大？ 西莫斐尼甘探过身子，隔着拉文德和帕瓦蒂问哈利和罗恩。 如果他们比这些马还大，那恐怕连海格也摆弄不了了了， 哈利说。 我是说，如果海格没有被他那些炸尾螺咬伤的话，不知道他们出了什么乱子，大概是逃跑了， 罗恩满怀希望地说。 哦，千万别这么说， 赫敏打了个冷战说道。 想想吧，这些家伙在场地上到处乱爬。 他们站在那里等候德姆斯特朗一行人的到来， 已经冻得微微有些发抖了，大多数人都眼巴巴地抬头望着天空，一时间四下里一片寂静，只听见马克西姆女士的骏马喷鼻息跺蹄子的声音。就在这时， 你听见什么没有？ 罗恩突然问道。哈利仔细倾听，一个很响很古怪的声音从黑暗中向他们飘来，是一种被压抑的隆隆声和吮吸声，就像一个巨大的吸尘器在沿着河床移动。 在湖里！ 李乔丹大喊一声，指着湖面， 快看湖上！ 他们站在俯瞰场地的草坡上，可以清楚地看到那片平静的黑乎乎的水面，不过那水面突然变得不再平静，湖中央的水下起了骚动，水面上翻起巨大的气泡，波浪冲打着泥泞的湖岸，然后就在湖面的正中央出现了一个大漩涡，就好像一个巨大的塞子突然从湖底被拔了出来，一个黑黑的长杆似的东西从漩涡中心慢慢升起，接着哈利看见了船帆锁具， 是一根桅杆。 他对卢恩和赫敏说，慢慢的，气派非凡的，那艘大船升出了水面，在月光下闪闪发亮，它的样子很怪异，如同一具骷髅，就好像是一艘刚被打捞上来的沉船遗骸，舷窗闪烁着昏暗的雾蒙蒙的微光，看上去就像幽灵的眼睛。最后随着一阵稀里哗啦的水声，大船完全冒了出来，在波涛起伏的水面上颠簸，开始朝着湖岸驶来。片刻之后，他们听见扑通一声，一只铁锚扔进了浅水里，然后又是啪的一声，一块木板搭在了湖岸上。船上的人正在上岸，哈利他们可以看见这些人经过舷窗灯光时的剪影。哈利注意到，他们的身价都跟克拉布和高尔差不多。然而当他们更走近些，顺着草坪走进门厅投出的光线中时，哈利才发现他们之所以显得块头很大，是因为都穿着一种毛皮斗篷，上面的毛蓬乱纠结。不过领着他们走向城堡的那个男人身上穿的皮毛却是另外一种，银白色的，又柔又滑，很像他的头发。 邓布利多！ 那男人走上斜坡时热情地喊道， 我亲爱的老伙计，你怎么样？ 好极了，谢谢你，卡卡洛夫教授， 邓布利多回答。卡卡洛夫的声音圆润润甜腻腻的，当他走进从城堡正门射出的灯光中时，他们看见他像邓布利多一样又高又瘦，但白色的头发很短，山羊胡子末梢上打着小卷，没有完全遮住他瘦削的下巴。他走到邓布利多面前，用两只手同邓布利多握手。 唉，亲爱的老伙计霍格沃茨。 他抬头望着城堡，微笑着说。他的牙齿很黄，哈利还注意到他尽管脸上笑着，眼睛里却无笑意，依然是冷漠和犀利的。 来到这里真好啊，真好啊。维克多尔，快过来暖和一下。啊，你不介意吧，邓布利多？维克多尔有点感冒了。 卡卡洛夫示意他的一个学生上前。当那男孩走过时，哈利瞥见了一个引人注目的鹰钩鼻和两道又粗又黑的眉毛。他不需要罗恩那样使劲地捅他的胳膊，也不需要别人在周围窃窃私语，就已认出了那个身影。 哈利，是克鲁姆。